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段时间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举行了颁奖典礼，电视剧《白鹿原》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男女主角则是分别由《情满四合院》的何冰以及《我的前半生》中的马伊琍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电视行业的一个风向标，今年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上，本届上海电视节就举办了一场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盛典，向杰出的中国电视剧工作者致敬。我们的风从哪里来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啊，推出一系列特别节目来纪念中国电视剧60周年，用一周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中国电视剧走过的60年岁月。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回顾去年全年，咱们全国的公共电视节目的播出时长是1800多万个小时，其中影视剧类的节目有将近800万个小时。2017年全年，国产电视剧的产量更是超过了13000多集。那这样的一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尽管当下人们的娱乐休闲方式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但是国人对于电视剧的需求却并没有减少。如果要在中国电视剧60年的发展长河中选出几部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那么陪伴了无数人成长的央视四大名著系列，1986年版的《西游记》，1987年版《红楼梦》，1994年版《三国演义》和1998年版的《水浒传》，相信会是不少人心中的第一选择。今天呢，是我们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节目的第一期，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经典的四大名著电视剧了。不过要在说他们的故事之前啊，咱们还是得先来说说那些历史上的第一次，说说国产电视剧的初诞生的故事。 自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已走过了辉煌壮丽的60年。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那孩子呢。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这趟去我不是换三哥的，是要自己做回人。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1958年的5月1号，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也是解放后的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实验广播。同年的6月15号，我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一口菜饼子根据一篇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生活重压之下的母亲，为了救活自己的女儿，省下仅剩一口的菜饼子，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悲惨故事。这部黑白电视剧的全长只有20多分钟，而且是在演播室里直播播出的，并没有留下影像记录，只留下了一些剧照素材。 经过了十年的停滞期之后，中国电视剧迎来了新的纪元。1978年5月，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1981年春节期间，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的第一部电视剧《敌营十八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敌营十八年》由王扶林执导，贵州作家唐佩林编剧，一共九集，时长一共是315分钟，拍摄周期是97天，投资大概是10万元人民币。王扶林导演回忆说，当时的拍摄条件啊非常艰苦，经费常常是捉襟见肘，连剧中使用的被子和枕头都是剧组人员从自个儿家里搬来的。敌营十八年说的是解放前夕，共产党员江波只身深入虎穴18年，避过敌人的重重监视，一次次将情报安全送出的故事。这是一部融戏剧性、惊险性于一身的谍战大戏，那首主题歌《曙光在前头》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广为传唱。 好战友，你坚不妥协，你不屑不春秋。好战友，你这是王子共产党的先生手，曙光在前头。 故事说到这儿，四大名著系列电视剧的第一部86版《西游记》终于要出场了。敌营十八年是1981年播出的，那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2月25号，电视剧《西游记》剧组正式成立。7月份他们先试拍了一集，内容是除妖乌鸡国。在当年的国庆节，这一集试拍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从那之后，《西游记》剧组开始在每年的春节期间播放当年拍摄完成的几集。到了1986年的春节，又一口气连播了11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个版本叫做86版的原因。一直到1988年的春节，《西游记》的第25集拍摄完成，并且进行了播出，创下了 89.4% 的惊人收视率。截至2014年的数据显示，86版电视剧《西游记》已经在电视台播出了超过3000次。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这部作品仍然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有人说，《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可以载入史册的电视剧，更代表了那个生机勃勃、踏平坎坷的1980年代。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女导演、女制片人，《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女士是这部作品最大的功臣。谈到拍摄的困难，杨洁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既没听说过三维动画，也没见过威亚，甚至连可以参考的外国特效影片都看不到。当时接到《西游记》的任务，感到最难的问题就是特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采用的特效手段也实在是土得掉渣。比如说最简单的妖怪和孙悟空的对打，要在地上打、半空中打，需要用到特技，但那时候却不好实现呢。剧组只好到野外找了一块大的空场，从江苏体育工作大队借了几位跳水运动员和一张10米大的蹦床。两位运动员穿上孙悟空和妖怪的衣服，在蹦床上表演腾空而起、兵器接触的动作。摄像师仰拍，背后衬着蓝天。花果山上的小猴子是湖南体育工作大队的孩子们演的，其中有一只小猴子年龄最小、最淘气，有一次因为蹦得太高，被垂挂下来的钟乳石磕破了头，顿时血流满面，制片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这只小猴子的扮演者就是后来的跳水世界冠军熊倪。关于《西游记》的拍摄故事数不胜数，杨洁导演也把这些回忆写在了一本回忆录中，书名就叫《敢问路在何方，我的30年西游路》。回忆起那段往事，他说，我从来没想过放弃，听喇喇咕叫还不种庄稼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还得继续走下去，一定要把它拍成，我要正视我自己。 作为中国电视剧的拓荒者，杨洁导演带领着剧组以唐僧取经的精神取来了属于他们的真经。杨洁导演是一位真正的才女，电视剧中许多至今传唱的歌曲有不少都是由她亲自填词的，女儿情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2017年4月，杨洁导演因病去世，享年88岁。而他留下的这部86版《西游记》，不仅推动了中国电视剧拍摄技术的发展，更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留在了无数观众的心中。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我们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节目的第一期，今天的主角就是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说完了86版西游记，咱们按时间顺序该来说说87版红楼梦的创作故事了。这一版电视剧的导演正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18年》的导演王扶林先生。1979年，王扶林导演提议将古典名著《红楼梦》以电视剧的形式搬上荧幕。王扶林想拍《红楼梦》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经去英国访问，发现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在当地很有市场。当时国内的电视剧刚刚起步，拍名著自然是一条值得借鉴的成功之路。二是在电视剧开拍之前，王扶林的夫人在电台主持过《红楼梦》的广播剧，吸引了大批听众。跟王夫人合作过的红学专家胡文斌也因此成为了王扶林与红学界之间的联系人。1981年11月，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关于《红楼梦》拍摄成电视剧的专题会议，专门研究改编问题。1983年2月，《红楼梦》筹备组成立，5月编剧组成立，8月剧组顾问委员会成立，12月剧本初稿正式确定。同时剧组采取海选的形式在全国各地选拔演员，引发了强烈反响。1984年春夏，《红楼梦》剧组在北京的圆明园举办了2期演员学习班，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也要学习琴棋书画，增强艺术修养。通过这次的学习班，才慢慢确定了最终的演员人选。同时剧组为了拍摄的需求，按照原著的描述，在当时的宣武区南菜园建立起了一座大观园。出于北京用地紧张的考虑，剧组还另外在河北正定县建造了宁国府、荣国府和宁荣街等拍摄基地，现在也都成为了旅游风景区。1984年9月，《红楼梦》在安徽黄山正式开机，历时3年的时间，先后走遍了全国10个省市的219个景点，拍摄镜头近1万个，到了1987年的上半年才完成了拍摄，总投资680万人民币。1987年的5月2号，电视剧《红楼梦》终于在中央一套播出了。 给老祖宗请安。 去见你娘，快回来。 哎，好好调养调养。 老祖宗， 怎么外科没见就脱了衣裳，还不见过你妹妹？坐吧。 这个妹妹我见过。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 哎，妹妹读过书吗？ 只上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黛玉。 黛。 现在回忆起八七版《红楼梦》，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那批精挑细选出来的演员。据说剧组当时曾经想邀约刘晓庆、张曼玉出演凤姐，但演员支出就会超过剧组的承受能力。无奈之下，剧组决定《金陵十二钗》全部由没有出过镜的新人演员扮演。当时的那场演员海选跟现在的可不太一样，没有什么电视上的才艺表演，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写信自荐的方式来参与。剧组每天面对的就是麻袋装着的小山一样的信件，以及各种做着明星梦的痴男怨女们热切的表白。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都曾经是当年的毛遂自荐者。陈晓旭当时19岁，是鞍山话剧团的报幕员，他随信寄来了自己的画报封面，还有他发表在报纸上的小诗。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将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据说陈晓旭是那版演员中唯一在进组之前就读过《红楼梦》并且写了人物分析的。剧组的工作人员读了这封信之后，一下子就记住了他。欧阳奋强是从四川进京毛遂自荐的，那时候他还没坐过飞机，因为导演说可以报销机票才决定动身。等他的定妆照一出来，剧组的顾问委员曹禺忍不住赞叹，千古绝唱，无可代替。如此之高的评价，一是因为欧阳奋强的定妆照极其传神，二是因为以往200年间戏剧里的贾宝玉都是配角，而且都是由女子反串的，正是欧阳奋强的形象一下子确定了《红楼梦》里的大男主。八七版《红楼梦》首次播出之后，电视剧艺委会曾经组织了一批影视界和红学界的专家，召开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会议整整开了4天，主要的方向是赞美和肯定了王熙凤、贾宝玉的角色塑造，批评了林黛玉的人物塑造，并且对后6集的创作表示了不满。尽管这部剧在当时那个年代收获的并不全是好评，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它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 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已走过了辉煌壮丽的60年。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那孩子呢。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这趟去我不是换三哥的，我是要自己做回人。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从1958年第一部国产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诞生，到今年正好是60年的时间。在这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电视人为观众带来了数不胜数的精品电视剧作。其中在央视播出的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又是精品中的精品，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今天是我们的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节目的第一期，主角就是这四部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说完了86版《西游记》和87版《红楼梦》，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说说94版《三国演义》和98版《水浒传》的拍摄幕后故事。话说《红楼梦》拍摄完成之后，中央电视台的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将《三国演义》也搬上荧屏。87版《红楼梦》的总导演王扶林也被任命为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总导演。最终剧本的定稿是在1991年的年底，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编剧们是和主创人员同时进组，同时工作，修改剧本和开机拍摄是交叉进行的。《三国演义》的创作采取了总导演掌握基调，统一风格，五位导演负责具体拍摄，总导演负责后期制作的模式。1991年3月正式开拍，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拍摄，到1994年1月才拍摄完毕，总投资达到 1.7 亿元人民币，其中有将近1亿元是用于建造拍摄基地的。剧组动用了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光是群众演员就用了40多万人次。除了宏大的战争场面，《三国演义》在人物的塑造方面更是卓有成就。原著作者把一些人物神话、夸张化，甚至笼罩上了封建迷信的色彩，而电视剧则把他们重新还原为人。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在中国播出之后，又相继在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播出，成为了中国电视剧走向海外的先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咱们最后要说的这部作品呢，是98版的电视剧《水浒传》，它的播出距离今年正好是20周年。1998年央视版的《水浒传》电视剧由张少林执导，1994年筹拍，历时3年半的时间拍摄完成。这部剧汇集了李雪健、周野芒、臧金生、丁海峰等实力演员，也曾经引发过万人空巷的观剧热潮。98版《水浒传》是一部以男人戏为主的作品，剧中的不少好汉都武功了得，为此主演们在进组之后都进行了刀叉剑戟的集训。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在一众男演员中，身上真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宋文华曾经是武术队的队员，醉拳、醉棒、单刀都会耍，还拿过传统武术赛的冠军。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原本体重只有170斤，为了能在形象上更靠近鲁智深，每天吃20个鸡蛋，增重到260斤。在拍摄鲁提辖倒拔垂杨柳的时候，因为杨柳树太重导致钢丝崩裂，臧金生还差点受伤。虽然是一部男人戏，但98版《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这个角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扮演潘金莲的演员王思义是最早从台湾地区到大陆拍摄电视剧的演员之一，这部剧也让他红极一时。时间证明，98版《水浒传》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又一次成功缔造了名著改编电视剧的经典神话。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国产电视剧的诞生，以及由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这四部经典电视剧，他们对于广大观众来说，不仅是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掀起了阅读这些名著的热潮，更是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是我们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的第一期，在本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一起回顾中国电视剧史上更多的第一次，重温更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好，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昨天有朋友问我说，你们节目里推荐的野生海参才600多块钱，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就告诉我是不是真的野生海参啊？这个价格能买吗？在这里我很认真地告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我给我的父母、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们全家都在吃这款海参。平时工作忙，我常做海参小米粥，因为简单，只要把泡发好的海参切成片儿，和小米一起炖煮个半个小时，放点姜片、葱花、胡椒面和香油就可以了，味道鲜美，海参的是 Q 弹有劲的。2根30块钱的野生海参，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吃得特别撑。那算下来呢，3个煎饼果子加杯牛奶可能都不止这个花费了，但是营养价值我不说您心里都是清楚的。 那今天的享购时间特别带来了地中海的野生海参，您一定要尝一尝，每一根都是生活在200米以下的自然海域里，是经历了多次的休眠期的成熟海参，是符合检测标准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本档享购开春特惠，立减1300元，只要699元的裸价直供。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鲜芋仙海参在北京已经推荐有3-4年了，如果品质和口碑不好的话，怎么可能推荐到今天呢？再说了，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到时候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款海参的产地、品级、品相，包括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一盒，这些标注的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所以您就放心地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吧。 3594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600多块钱啊，订购1999元的野生海参，送客户朋友挺好的，有面子。还有2814的朋友说呢，一盒海参600多，价格是不贵，就是啊，能保证是野生的吗？ 您放心啊，给家人吃的食材我们一定仔细认真。这款海参呢是生长在地中海200米以下的深海里，是自由生长，为了生存每天都要穿梭于各种珊瑚岩石之间自行觅食，所以身上的肉刺啊都磨平了。虽然野生海参看上去没有这个养殖海参那么大，但是营养的聚集和海参的质量不用我说您肯定明白。 没错了，鲜芋仙野生海参的优势呢就在于它厚实的肉质、烹弹的口感、鲜美的味道，还有实惠的价格。想购开春特惠，拨打进4007106108，花699元裸价直供，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 是 就送到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4007106108。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听。